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更成熟的你自己的儿女。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我们的天父，你要我们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也求助你再一次的用你爱子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啊，让我们能够今天靠着你的爱子，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主你的面前，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破碎，认识到我们自己所活的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求助你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助你帮助我们也带着盼望的心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看到这个新天新地，看到公义居住在其中，也看到主你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也把我们当中我们心里面有重担的，我们带到主你的脚前，求主你自己来纪念我们这个有在找工作的肢体，求主你我的朋友，求主你来眷顾，给他们开门。我们家里面有各种不同难处的，不论是在婚姻上面，或者是在教导儿女上面，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给我们有这个智慧，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在我们的家中，不论是我们是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扮演你要么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成为你祝福我们周围人的这个管道，也帮助我们在生命上更加的成熟。我们把一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天在这里，我们一起看这个圣经里面关于这个父母亲这个权柄的这个教导。那我们也认识到，作为儿女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啊。这个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尊敬父母，或者是尊重父母啊。这个是这个十诫里面讲的这个孝敬父母的，可能是一个比较更好一点的这个翻译。那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上帝在他的创造里面，他创造的时候有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一个权柄的一个架构。那上帝是要我们永远是在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之下来过活。那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到，上帝是最高的这个权威，那我们是永远是活在上帝的这个权柄之下， authority 之下。那同时间我们也看到，上帝在地上有设立他其他的在我们上面有权柄的，这个当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老板，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领袖，包括在社会里面的这个政府，那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是必须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我们看这个电视的时候看到叙利亚这边发生的这些事情，美国的这个外交部长这个 Hillary Clinton 就在被访问，那这个别人就问他，为什么利比亚那里发生这个政变的时候，美国在支持利比亚的这些所谓的叛军呢？那为什么现在叙利亚发生这个事情没有？那其实 Hillary Clinton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利比亚那时候发生这个事情，这个反对卡达菲的这些人有清楚的一个政府，谁是他们的代表？现在叙利亚这里面是一阵混乱，我们如果要支援是谁，这些人是谁，他们代表谁？所以你看到现在，单是因为叙利亚这个发生的事情里面没有一个 authority structure， 所以造成很多很多这个困难啊。好，所以这个上帝在世上设立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这个是为了这个治理， OK。如果没有的话，没有 authority structure 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或者是混乱。那如果我们要看到一个混乱的国家的话， OK 我们去看这个 Somalia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海盗这个横行的这样一个国家 Somalia， 那里面就是没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政府在里面治理这个国家，所以国内这个国家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各种抢劫、强暴、打劫什么等等。所以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authority structure， 不论是政府也好，父母也好，这个是上帝委派给他们的这个权柄。 那他们怎么样运用这个权柄的话，要对上帝负责，要对上帝负责。这个啊，我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是这个伊朗的政府要枪决一个基督徒的牧师，一个牧师枪决一个牧师，为什么要枪决他？因为这个伊朗国家里面这个穆斯林教回教是他的国教，那离开回教然后去这个进基督教，这个是叛教的行为，那政府就可以有权柄把他给处死。那现在这个牧师，我看到这个新闻，他30岁左右，20岁左右，19岁的时候信主，所以这个现在国际里面现在在很多国家在 persuade 这个伊朗政府不要这样去做。所以政府的设立是上帝，圣经看到了，罗马书，上次我们礼拜天看到罗马书13章里面讲，政府的那个权柄是什么？惩治恶人，维护社会的公义。那现在伊朗政府这样子来做的话，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滥用上帝给他这个权柄，那上帝也会要滥用权柄的人来负责。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父母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 authority 之下的第一个 authority。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学会怎么样来尊敬他的父母亲的话，那结果他在世上的日子不会长久。为什么？因为他反叛他父母的结果，将来不论他在婚姻里面，在上班的地方，跟他的老板，跟他的上司，跟他的这个在这个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或者是在世界上不尊重这个政府这个权柄等等，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对他来讲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所以这个所以父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父母亲滥用 abuse 上帝给他们这个 authority 的结果，这个对孩子也会有很多的伤害。所以今天很多人成人，他们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这种心灵里面的这个创伤，很多的创伤是小时候在家里面受到的这样的这个创伤。那结果后果是很多人他不 trust 这个 authority figure。或者是他因为过去的 authority figure 对他造成的伤害，所以他一碰到 authority figure 他里面就有反叛的这种心理等等，这个都是小时候造成的创伤的这个结果。所以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小的时候上帝把我们放在父母亲的 authority 这个架构之下，那以至于将来父母亲是要在主里面把我们带大，让我们认识到上帝对我们在圣经里面对人的这个要求。当我们能够明白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要求的时候，上帝要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来负责。那当一个人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开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那上帝也把这个新的家庭里面他们要扮演的角色也给他们有适当的这个 authority， 不论是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的也好，或者是将来生了孩子以后他们做父母也好。那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那结果是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 authority 都有一个反叛的心理，或者是我们也受到 authority figure 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那我们也会很容易 abuse， 我们会滥用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权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然后来给我们有这个力量，来甚至来约束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怎么样慢慢活出来这个福音所结出来的这个果子。那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题目，就是一个长大的一个成人的基督徒，他对他父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当一个人他长大了以后，他现在是从一个他父母亲的 authority 之下 structure 之下出来，他的结婚的时候啊，他现在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他要为他新的这个家庭负责。那是不是我们作为成人的基督徒对父母亲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呢？到底圣经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从几段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题目。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几段圣经里面，我们在提摩太前书这里面，还有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长大的一个孩子，对他的有这个责任来照顾他们父母亲的这个需要，尤其是他们年纪大了以后啊，这个或者是退休以后，或者是成了寡妇以后，丧失了配偶以后。那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我们刚才读的是这个保罗教导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做怜悯的事工 Mercy Ministry。 那其中一个怜悯的事工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教会有责任来照顾那些真正的无依无靠的这些寡妇。那当然保罗在这个那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他们真正的一定要是没有孩子，然后他达到一些某种的要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出席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个名册，那他们就被放在一个需要被关怀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教会里有责任来 take care 我们当中那些经济上有问题的。被很多教会里面有一个慈善基金 Mercy Fund， 那这个慈善基金是执事们负责的。当初《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看到，当时执事被选出来的时候，他们来做什么工作？第一件事做什么？为什么选这个执事出来？去照顾那个寡妇，管理饭食的这个事情。被这个执事被选出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教会有执事？主要的是什么？做 Mercy Ministry。所以今天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的这个 General Fund 里面，十一奉献里面，教会有这个责任来做这样子的这种怜悯的事工。在 DC area， 我以前在那边侍奉有一个美国教会 DC area， 他说如果你的 family income 是那个教会的是这样的，如果是在 family income 是低于4万块钱一年的话，或者他只设了一个数目，那你这个家就被放在需要被特别关怀的对象，执事们会来了解你家里面的经济情况。那如果你有困难的话，教会他有这个基金来帮助你。所以当我们整个教会更加的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教会里面这个软弱弟兄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对教会里面有特别经济上的需要的这个责任是什么。那保罗在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面指出来，那个他们那个寡妇，如果他家里面有儿孙的话，那这个孩子们有这个责任来照顾他们，来供应他们这个需要，而以至于他们不至于成为教会的这个连累，至于他们不会成为教会的这个连累。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这个开始呢，里保罗这样子讲，我们刚才读过，就是要敬重供养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啊，这个是对教会里的这个责任，要敬重供养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寡妇若有儿孙，就应当让儿孙先在自己家里学习孝道，报答亲恩，因为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那无依无靠独居的寡妇，他们仰望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寡妇若奢侈宴乐，虽然活的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供养，就是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所以这个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很清楚的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儿女们对这个年长的这个父母亲的这个责任。那保罗在这里用的是寡妇来做一个例子。那为什么是寡妇呢？因为圣经里面，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你常常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需要的是什么？最有困难的人是什么？是孤儿寡妇。孤儿寡妇这个名词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全部拎在一起。孤儿寡妇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是以男人为中心的这个社会，跟今天的这个 information age 不太一样。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如果一个女人她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儿子的话，这个她生活里面就会有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她丈夫跟儿女来供应他们生活里面这样的需要。所以圣经里面孤儿寡妇就成为那些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是软弱无助的，甚至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是受到欺负的对象，受到欺负的对象。所以 保罗在这里就用寡妇的这样子的这个例子来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有这样子特殊的这个需要。那第四节里面保罗提到寡妇若有儿孙就应当让儿孙现在自己家里学习孝道报答亲恩，因为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第八节他说人若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供养就是违背信仰，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十六节他说如果信主的妇女中家中有寡妇他就应当救济他们，不要让教会受累，这样子教会就可以救济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的讲明基督徒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有需要的这个年长的这些父母亲他们的责任是什么。那这个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可能越来越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医药的科学越来越发达这个所以在很多的国家里面这个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整个很多的社会里面有一个老化的现象 aging population， 在美国也有，在这个日本很明显的很严重。那在中国将来一个孩子的政策之下的话，这个平均年龄会越来越增加。好，那人的寿命的延长其中一个结果是什么？很多人他说 outliving their retirement accounts， outliving their retirement accounts， 尤其是这几年因为这个经济不好的影响带来的很多这个后果，很多人他们已经快要到了退休的这个年纪，结果他们所存的这个退休金 401k 崩一下跌了三分之一。所以当这个 recession 这是2007年以后这个 recession hit 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读书，我就想哇这些教授，我的很多教授都是60多岁的，马上就要等到 retirement， 可是这蹦一下这个事情一发生的结果，他们的这个积蓄的 retirement account 马上又 take a big hit。 那些有工作的还好，如果没有工作的人后果是什么？没有工作的人很多人他们累积多年的这个 401k 这些东西全部 wipe out，因为他失业了，救济金也没有了，过了99个礼拜以后没有政府的这个 unemployment benefits， 所以有的话他们有时候也不够，那结果是把这些东西这个积蓄的钱全部拿出来贴上去了。所以这个时代的发展下来的结果有更多的这个老年的这个人需要，他们需要照料。那有时候这个需要照顾呢不一定是金钱上面的，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这种 physical need。 那几年前这个我母亲过世了以后，那我父亲一个人就有这样子这种需要。那他已经接近80岁了，需要我们去照顾他。其实他跟我母亲结婚以后，他可能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他没有自己在那边学会做饭去洗衣服照顾他生活里面的需要，所以你要他一下子来学这个东西他可能也做不来，我母亲照顾他照顾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请他过来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我们从 Virginia 搬到 Missouri 去读神学的时候，他就跟我们搬到一起搬到 Missouri 去。那我在神学院里面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跟同学们聊天，同学们就听到哦，原来你父亲跟你住在一起，脑筋里就怪怪的，怪怪的。那这个你们家五个人住在一个小的 condo 里面，你怎么搞？你怎么 manage 过来的？我说我要这个其实很简单，我说我爸爸跟我的儿子住在一个 master bedroom 里面，我们可以住个小一点的房间，大家挤一挤凑合凑合也就行了。那时候那你的 privacy 怎么办？问 privacy。 那我就跟我的美国同学说，你没有看到圣经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我们有责任照顾你这个父母亲吗？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是他有这个需要，这个不是他里面的这个 desire盼望，而是他有这个需要。所以后来住到我们快要搬来这里的时候，这个他出去走路的话，社区里面散步要拄个拐杖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人到了80岁以后，这个一年不如一年，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我们的父母亲会有这样子这种需要啊，对，这个需要不一定是经济上面的这个需要，而是说他需要被人照顾，他需要被关怀等等的一些。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有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想用宗教的借口来逃避他们这个责任。所以马太福音15章，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里面，那有提到有法利赛人和经学家啊，这个是文士哈，在从耶路撒冷来问耶稣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违背古人的传统，在饭前不洗手呢？”耶稣回答：“你们又为什么因你们的传统违背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你们却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应当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神的礼物，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了神的话啊！你们因为你们的传统就废了神的话。”所以法利赛人跑来质问耶稣跟他的门徒：“哎，你们门徒为什么不照我们这个传统来洗手呢？”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洗手有一道特别的这个规矩，他们人制造出来的。那耶稣就指出来，这个他们当人自己来制造这个传统的结果，很多时候他们就废掉了神的这个诫命。那具体的是什么呢？具体的是这个他们有一些法利赛人告诉他们父母亲说，这个我本来应该供应你们的这个需要，可是那个钱呢，我已经分别为圣，奉献给神做上帝的事工了。这个和合本翻的是什么？说的歌尔版 ，OK。所以这个是他说，这个新译本说，人若对他们说，我应当给你们的已经做了献给神的这个礼物，那这样子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就是不管他们的老年这个需要了。这个，所以这个当法利赛人他们用这样子的传统的结果，他们就在废掉上帝的这个律法，不尽他们该尽的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这个学的一个圣经的这个原则啊。这个我们人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人只有执行上帝律法的这个权柄 executor。OK， 这里学法律的 ，right？ OK， 我们人没有 legislative authority， 我们没有办法来立法，我们没有办法来立法，我们只有执行上帝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责任跟这个权柄。那法利赛人他们在这里，他们用洗手的这个方式等等，他们在立法。OK， 圣经里面没有教导说要这样这样去做，他们说按照我们的传统，我们要这样这样去做等等，所以他们在那边立法。那立法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他现在用他们的这个传统说，如果一个人跟他父母说，我应该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神的礼物，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照顾你的需要了。所以当人变成 legislator 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就把这个上帝律法给否定掉了。所以法利赛人这个他们说有很多怪里怪气的这种规矩，包括启示在里面。他说如果人指的这样这样启示，这个就有效，如果人这样这样的启示，那就没有效等等。所以都是 get around， 其实他们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 lie， 基本上说谎话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样做，结果是他们违背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律法，他们要逃避他们该尽的这个责任。那我就记得我在神学院修课的时候，我们修这个牧会神学 Pastoral Theology。 那有一天这个教授就跟我们讨论这一节圣经，那他就提醒我们啊，你们将来要出去当牧师的，我们同学大部分都是要出去当牧师的。他说这个你在地上，你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包括是什么？包括对你的妻子的责任，对儿女的责任，对你父母亲的责任。你不能说因为上帝呼召我出来传道，所以你不尽对其他的人尽你该尽的这个责任。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你就是跟法利赛人这个犯的这个问题是一样的。那所以你有责任怎么样来为你的这个妻子来着想，为他将来退休的这个事情来着想。教授指出了现在在这个不同的社会里面，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妻子的寿命比丈夫的寿命长， 上班出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个问题，荆棘跟棘藜造成很多的这个 stress， 现在 stress 是我们这个 society 最大的这个 killer， stress， stress 再下去再来很多其他的问题，包括免疫系统的出了问题，那就得癌症，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等等很多其他的这个问题。所以上班的时候stress 很多。所以这个那所以他说你们当牧师的，那你要记得将来你这个妻子退休了以后，如果你蒙主恩召早比他早回天家的话，他的生活你要想怎么样来供应他们。对孩儿女们来讲，你不能说哦，因为上帝呼召我传道了，所以将来读大学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对你没有任何的责任，我也不能对我们的 aging parents 年老的父母亲说，因为上帝呼召我传道了，所以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了，我也没有这个责任来供养你。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是提到这我们基督徒对我们已经这个父母亲年长的时候，他们这样子的需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同的这个责任我们很难去 fulfill。 那有时候我们活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会遇见很多很这个不太合理的这种盼望期望。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在辅导一对夫妻，基督徒的夫妻，那两口子在吵架，那家里面他们这个两口子有很多的 stress。 那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家里面经济上的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家里面经济的问题在造成他们的 stress。 那我去探访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我说奇怪，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有好的这个学位，来美国留学的，有很好的工作，住那么大的一个房子，房子租的比我那个好多了。哎，那我说你们怎么会有这个经济上的问题？照常理来讲的话，你们应该没有这样子的问题。那结果他们就开始跟我分享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原来的问题是他们国内的父母常常对他们有不同的 expectation， 不同的这种要求对他们的要求。那这种要求带来给他们家里面很多经济上的问题。那一次他们我去探访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父母亲的要求是什么？这个父母亲要求家里面买个钢琴，让他们出钱给他们去父母亲买个钢琴。那我就问他们，我说这个是不是你妈妈是以前是音乐教授或者老师，现在退休了，家里面教教钢琴来补补这个家里面的这个需要。他说不是的，他说我父母亲两个人都不弹琴。我说那两个人都不弹琴，那你家里买钢琴干什么？那因为隔壁邻居家里面都有钢琴，摆在那边好摆设给人家看，我们家里这个是有条件去买钢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堕落世界里面这个虚荣心的这个造成的这种结果。那后来我在牧养的教会的过程里面发现，其实这种问题相当普遍。那有的父母亲不是要钢琴，他是要买车子，要美国的这个孩子寄钱给他们去买车子。有的人是要买房子，那有的人住在乡下的话，他不是买房子，他盖个房子，盖个三层楼的这个水泥的房子起楼。 OK， 那为什么要盖房子呢？因为隔壁的这些父母其他的父母亲去美国的儿女寄钱回去，他们一个个在农田里面就小镇里面一个个盖起三层楼的这个水泥的房子。所以这种带来的这个结果就给这些家庭造成不同的这种 financial stress。 所以那也当然有一些父母亲也没有出过国，也不知道这个国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想他们可能以为美国遍地都是黄金，只要弯下腰来捡黄金就行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不合理的这种要求。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是什么？这些经文说我们照顾父母亲的这个需要是他们的 need， 不是他们的 greed， 不是他们的这个 greed。 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当我们今天结婚的时候， 我们离开父母与妻子，两个人成为结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负责的家庭是什么？就是我们跟我们配偶两个人建立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这个不同的考虑，我们第一个要考虑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这个家庭。那所以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责任，首要的责任是针对上帝所委托给我们，要我们去 take care 这样子这个家庭。那如果这个你要 meet 父母亲的 greed， 这个 greed 是这种贪是没有止境的结果，可能造成这个新的家庭的这个破裂、离婚、破碎，然后对孩子带来的各种不同的伤害。所以这个是要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智慧。那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如果一个人他不照顾他的这个家里面老人这个需要的话，他比不信主的人更糟糕。不信主的人更糟糕。我们圣经里面读到末世的时候，这个人光景是什么？就是没有亲情，不怜悯人，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样子这个诫命来照顾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呢？那因为这个诫命背后，我们要了解背后是什么？背后的 idea 是 mercy， 是怜悯。不论是我们照顾年老的父母也好，教会里要照顾那些真正的有经济上的有需要的人也会有也好，这个是背后的 idea 是 mercy， 是怜悯。那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这样去做怜悯的工作呢？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首先怜悯了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得救是经历到上帝的怜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子讲，这个是新译本的这个翻译，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新译本翻译保罗说，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其实这个翻译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把它翻译出来，英文这个ESV 也好 NIV 也好讲的是什么，讲是 in view of God's mercy， 就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去行。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这个第一节是一个转捩点，是一个 turning point。 那当保罗说 in view of God's mercy， 当我们认识到上帝的怜悯，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一直到十一章的结尾。这个，那如果我们了解罗马书的话，我们就看到那个是讲神的整个救恩，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救恩。所以救恩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怜悯，因为上帝无条件的拣选我们，因为上帝差遣他不同的仆人来跟我们讲这个福音，因为上帝让我们白白的透过耶稣基督在称义，因为上帝这个让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并且上帝给我们预备了将来这个身体得赎这样子的这个荣耀。所以这个都是上帝白白的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怜悯。那因为今天我们经历到了上帝的这个怜悯，所以我们来对上帝的这个一个回应，这个就是我们对其他的人这个怜悯工作的这个开始。因为上帝今天不只是拯救我们，并且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那为什么死人和睦的人是有福了？为什么他们死人和睦的结果，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因为里面，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里面就彰显了上帝的怜悯的这个本性，上帝的 merciful nature。如果我们要认识到或者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怜悯的榜样，我们从哪里开始看起呢？其实路德记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开始。路德记，我不知道你看路德记的反应是什么你这个你看路德记前面的时候，这个四世纪哇打打杀杀，像中国的武侠片一样打打杀杀。那你看到路德记的时候，这个心里面有一个很温暖的这样子的感觉，为什么？那是怎么这样的？因为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 怜悯的这个榜样。首先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是路德怜悯他的婆婆拿俄米。他拿俄米是个寡妇，两个儿子都死了。那结果路德愿意来跟他走，离开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家族摩押地，来跟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去陪这个寡妇，他的婆婆，他的婆婆。那这个啊，我们在看到当他们回到这个啊以色列以后，看到上帝透过波阿斯来怜悯他们。那后来这个拿俄米也为这个路德来着想，怎么样替你安排将来这个有一个好的一个丈夫，解决你晚年的需要。那做波阿斯怜悯这个路德，不只是一开始给他让他在田里面拾麦子，并且愿意娶他，自己来付上这个经济上面这个代价。那我们看到这个路德这个啊，那个因为拿俄米给他出的这个好点子的缘故，那最后跑去找波阿斯，然后两个人结婚，然后他们这个神也祝福他们生孩子等等。所以这个整个路德记里面为什么给我们一个很温暖的这个感觉？因为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律法的这种 beauty， 看到这个东西，看到上帝律法的里面，当活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 beautiful picture， 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有的人形容说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叫 sandwich generation， 三明治的一代。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我们是从中国文化里面出来的，在中国文化里面儿女没有不养父母亲的责任，这个选择 not an option。哎，这文化的角度来看，好，那当然圣经里也是，圣经里面是这样子讲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对在美国长大的儿女，除非他信耶稣信得好，你有对他有这种 expectation 的话，对他来讲是个 foreign concept。因为美国孩子，这个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长大了以后就是离家去独立的等等。那所以对上面我们有这个责任，要照顾我们的这个父母亲，对下面我们有责任供应他们读大学。哎，这个美国孩子长大了，很多时候去读大学，父母说那你的事情，借钱将来以后去慢慢还。所以美国人很多时候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比如说25万、30万，这种 number。中国父母亲都想尽办法怎么样来让供应他们去读大学，不要毕业的时候拖了一大堆债等等。那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还要预备 retirement， 然后在家里面，所以过得很辛苦，过得很累，就是这个缘故。而且在一个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里面，我们没有这个 social circle。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 cousin 啊等等啊，这个表兄弟堂兄弟等等，他们在可能都是不是在美国，如果在美国也不是活在大家不是住在很近的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互相来照料。所以在外面各种不同的这种责任，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担子，因为我们知道很难 meet 的这种责任。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上帝的这个怜悯，让我们凭着信心愿意来跟耶稣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力量来成为神祝福别人这个管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知道我们离乡背井，我们来了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在一个新的地方 settle down，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责任，我们对父母亲责任，对我们配偶的责任，对我们家庭的责任，对我们儿女的责任，我们对社会责任，我们整个教会，对我们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的责任。我们看到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是面临各种不同的这种 challenge， 这种挑战，可是我们知道主你是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愿意与主同行的时候，求主你自己来向我们显现，愿你自己用你大能手来托住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在效法这个世界，在追求世界上所追求的这一切，乃是我们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这样子的榜样，他来到世上不是要被人服侍， 乃是要服侍别人，成为众人的这个属下。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这个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下面我们一起来唱回应圣诗，圣诗第346首，但求如愿，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但求如愿，更进一步，对主宝宣也加认识，他为罪受。